大家好啊，又是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 哎呀，我讲了两个礼拜才讲到你啊，你知不知道？ 不是，为什么我们要讲两个礼拜呢？就是因为阿顺嘢要讲，阿顺哥又有嘢讲 啦。我讲紧嚟讲两个礼拜讲唔切嚟。 去捻咗边啊，牛医生 你？我架车唔捻够快嚟，唔捻到，头先俾个飞仔车追捻住我啊！ 抌捻咗你架车佢啦，几千人。 我屌佢啊，嗰架车啊，我谂住开快线，我好捻快噶嘛，佢仲快过我，咪让佢咯。佢老母閪一個行慢線兜過我，我咪追佢啦！啊，追佢架車又唔撚夠快喎、 啊！屌抌撚咗佢啦，幾千眼！ 咁我諗住釘佢噶嘛？ 釘鬼咩？你架車屌你老味，開快都跌嘢啊！屌你！ 但係我梗係冇個力唔夠掂，係 咩？ 係啊！ 哇，唔好亂嚟啊！ 加啲隊落去工程車度啊！ 哇，死人㗎！隊落去水泡車嚟， 我咪講咗兩個禮拜先嚟到咯。 咦，咁好辛苦啊！ 係好撚辛苦啊！今日好撚激氣啊！ 好撚激氣有咩激氣咧？ 你咧沖奶俾貓飲咧？啲奶水又唔夠凍喎，唔夠暖啊，搞到啲貓咧唔開心啊！ 唔開心啊？點解你啲物資咁缺乏嘅咧？即係人做醫生，你做醫生啲物資缺乏到，即係好彩識得你啫，唔識得你以為係乾果啊、利比亞嗰啲做緊緊醫生嘅。係 啊，你講起啊，講起啊，今日咧去維康啊，買支999澳寶沖涼，仲要俾你潤喎，攞嚟唔洗手喎、 啊。好老實講，牛醫生， 我媽仲鬧我啊，呢啲嘢你小心啲啊，查得多啊，可能生 cancer 啊嘛。 牛醫生，好老實講，好彩識得你， 買999一大支都 唔識你，我以為你喺嗰啲咩撚嘢乾果啊、利比亞、澤伊爾嗰啲做醫生。 我今日買咗兩支，買咗一支威露士嘅洗手簡易，10蚊，細細支。啊，人哋覺得洗手幾好，我支咧999大大支。 屌你老味，唔好講呢啲啦，我撚到嘔啦我哋。 係啊，你唔好講，我見到你個電腦有個地球喺度喎。 Google Earth 啊， 係咩嚟㗎咧？可唔可以解釋俾大家聽？ 我告訴大家，我沒錢去旅行，唯有看 Google Earth 去旅行。Google Earth 是很有趣的，只要你打 Google 和 Earth 兩個字夾埋，就可以去到全世界任何都去不到的地方，譬如 北韓得唔得 咧？得㗎，照得㗎。 北韓做咩？ 看下啲風景咯， 咁正嘅天鹹濕嘢係嘛？你咁樣 睇下啲風景咯，每次。 但聽講 Google 而家有個火星可以上火星喎、 啊。係咩？ 係啊 ，Google Mars 喎、啊、叫。 Google Mars 啊。 係咩 ？Google Mars、啊。 Mars 你有冇食 Mars 朱古力啊 ？Mars 朱古力有啊，不過細個冇錢買。 我哋講咁多廢話，啲觀眾會唔會屌柒我哋？ 直頭屌啦！屌你老味！ 我哋喺度壓撚曬時間，唔緊要啦，我哋入正題啊。 嗱，咁咧今日想同大家講一老撚火。我咧，我諗大家好多即係聽眾咧，你識得好多朋友都好撚老撚火嘅。嗱，逢系老撚鳳嗰啲啊，一定唔係當你係朋友啦。第一，第二樣嘢咧，老撚鳳嗰啲通常都係啲黑人嚟嘅。 啱咪姓鳳嘅， 唔係姓鳳，係老撚鳳。 老撚鳳嘅。 阿牛醫生，我聽過你有個 friend 係啊，最近好撚激氣啊！嗱，話説咧就住喺咧我屋企附近咧有個迪士尼啊，呢個迪士尼冚家產嚟嘅。咁咧就話如何如何大雪菠蘿，又話又識武功，又識乜嘢咁？ 你識武功，識魔功啊？ 唔係個工我識啊， 個個識啦。 有一次咧，佢係打電話嚟喎，一打電話嚟咧，我個電話第一時間就寫住咩咧 ？taxi T A X I， 咁我入咗佢的士，因為的士佬啊嘛。 啊， 咁啊的士佬打嚟又唔方好嘢啦，好人。咪係咯，響噔噔噔噔噔咁，我話做乜撚嘢啊？的士佬咁樣，阿的士佬就話：喂，細佬，你喺邊撚度啊？咁樣喎。咁我話我而家喺診所翻工啊，如果唔係喺琴晚咩都係。 啊， 跟住佢話。哎，你在哪裡啊？我現在來，我說來好啊，那麼第二個電話又打來，喂，泊車泊在哪裡啊？那我說你咪求其泊在警局門口又好，泊爛地又好，你喜歡打棚泊一條路。 啱啊，泊哪裡不關我事嘛，你來到才關我事嘛。 你合到來，第一時間，我是他的的士佬細叔伯，跟姑娘說喎。咁啊，跟住阿姑娘話都要登記㗎，攞身份證。 係， 佢又想衝入嚟喎，啲病人又喺門口。 我想問個的士佬同你熟唔熟咧？ 啊，的士佬同我熟唔熟啊？我同阿董建華都熟啊。 即係住你樓上樓下。 我作個比喻啦，即係我識阿曾蔭權，我識董建華。 哦，咁得啦。 係啊，咁即都好啲嘅，熟過我同曾蔭權。 係，即係住喺樓上樓下。 咁啊嚟到啦，想衝入嚟咁，但我有證，我話睇睇等等啦。咁佢行出行就行出行入喎，你咪知唔知做乜？你喺 玩咩啊？ 佢睇住架的士會俾人抄。 屌佢老母係。 咁啊，轉拉咁入到嚟，咁我話阿的士佬你搞乜撚嘢咁啊？係我啊，撲我咧就咧今朝咧就去公廁，咁啊驚嘅的士又俾人抄牌， 會 急急腳啦。啊撲佢個街啊！佢話個地下唔知係咪跣佢喎，搞到我一個箭步跌落地下，碌碌碌碌碌碌， 踩撚咗嚿屎啊！咁家產， 我咁多年功夫底，冇理由衰今次㗎。咁入到嚟手損腳損。咁話説呢一個的士佬咧都急，今個月尾咧都好事拉埋去結婚㗎啦。咁咧，咁就入到嚟，咁啊，梗係整靚佢啦，咁同佢包扎啊，洗傷口啊，咁洗淋完之後，咁啊，仲要臨洗緊嗰陣時啊，走出去喎，姑娘， 同我再睇住個的士， 係 冇俾人抽牌， 係 跟住阿的姑娘話：好好好好好，好你老母。跟住佢又繼續洗完之後走啦。喂，我而家趕住走，嗱你咧就我唔出去等啦。你幾講幾錢，我劈低俾你啦。我話俾低一嚿水算啦，咩就一嚿水走啦再。 喂，我覺得你個人太好咯。嗱，我已經識你咧好耐， 我俾人夾撚住啊！你試下對佢唔好啊，佢住喺你屋企附近。 咁點撚樣啊？屌你老味，你夠膽咪嚟啦！屌， 呢個世界好撚多黐線佬啊！係啊， 唔係，我覺得你已經預撚咗幾個老撚房。我聽講有一個朋友好高嘅， 嗱，你講呢個朋友一陣間都要講俾觀眾聽。係，咁啊算數啦，咁又係走啦，好啦，到翻屋企好攰啦，翻嚟想上床啊，坐喺度瞓覺啦。又個的士嗰個字 taxi 咁喺個字度，等等等等等， 哇！屌你奪命追雲哥呢啲， 我話喂咩事啊？你今日嚇跟住打電話阿的士佬點啊？的士佬話。细佬， 啊， 哇，仲有两声咳同埋痰啊！ 你叫佢食生埃啦，有咳，屌你老母！ 你有冇药俾我啊？ 有啊，有啲生埃同毒鼠强啊！ 跟住我话唔方便啦，屋企冇啊，你不如直接嚟间铺啊！咁系咁噶咯喎，咁啊！ 喂，但我听讲你而家系打人工噶喎。 咁啊，跟住咧，咁啊，第二日又系如是啦，咁啊，等成日坐喺度，咁我当然有其他嘢做嘅。 系， 佢又冇嚟喎，好啦。到第三日啦， 系 啊，我又終於撞到阿的士佬泊車行過， 系 啊，我話阿的士佬你點啊？啲手，你睇我啲手靚唔靚？而家我話靚啊，跟住佢話：喂，我啲咳啊，啲痰啊，乜乜物物啊，乜乜物啊，咁又講喎。佢話：誒，琴日等你成日都唔嚟啊，我琴日唔翻大陸啊嘛，揾到我。跟住咁我話：咁你點啊？咁樣佢話：啊，你攞定啲藥。拿出嚟俾我食，咁咪得咯。 哇！我屌我老母真系老卵懵喎，你唔俾毒鼠强啊，唔加产食。 我话公司有闭路电视啊，诊所闭路电视，如果攞出嚟俾老板人闹柒啦。 系， 我话你有咩事你嚟啦。 系， 我哋打工嘅啫，好卑微。跟住咧几日都唔见佢啦。 屌你老味，呢啲咪扑街嚟噶啦！即系总之老面老卵讽。 呢个系咪一个老卵讽嘅好例子咧？ 嗱，我话俾你听，咁咧有一单嘢咧老卵讽嘅咧，咁啊我讲几单啦。细个咧我读工业学院嗰阵时。有個撚樣大家齊娃娃咧就翻學嘅時候，佢話好老撚鳳，因為好難霸位食晏晝。 佢個撚樣嘅撚係咪成條碌嘢咁下蹬蹬蹬？ 係啊，蹬下蹬下成個撚樣咁。咁咧佢就話：我去霸位，你就去買飯，喂，幫我買個咩飯？咁次次都點人買？ 佢霸自己一個位， 咁咧就霸位咧，霸成班人位。我話俾你聽，咁之後咧有一次咧，佢次次都係咁好老撚鳳。咁老撚鳳咧點啲人去排隊食飯？有一次啲人又係點咧？喺佢碟飯度屙啲尿落去，喺個泥湯度屙啲尿落去。不過嚟拖啲尿落，飲緊個撚樣爽。 咁如果佢話金金地係咩咧？ 屌你老味，呢啲咪老撚鳳嘅效果咯？你冇諗住老撚鳳先得㗎。 你話佢聽今日例湯係花旗參煲雞啊？ 咪入去屙啲尿落佢碗湯嗰度啦！屌佢個老母啊！即係你老撚鳳得嚟冇咁撚樣嘛？第二單嘢老撚鳳係點咧？我遇過嗱，話説咧，我嗰陣時咧拍拖。咁咧我就撈影樓，有個靚女咧我就追極都追唔到。咁咧原來佢係有女朋友有男朋友嘅。 唔係啊，唔係因為佢原來有男朋友。 係因為我樣衰啊！ 因為你冇錢， 係因為冇錢。 我哋之前冇討論過。 正常啦。咁咧佢有幾單嘢好撚老撚房嘅。第一，佢似你行兇，咁咧就蒙七咁早咧就叫你買早餐啊，買呢買路去大圍俾佢食。 佢有冇嗌你去買埋衞生巾俾佢？ 梗係冇啦！屌你老味，我冇閪俾佢屌啊！仲要嗱，我話俾你聽，全部咧手都未拖過。嗰陣時真係戇鳩老撚捧到一樣嘢，就係自己戇鳩。咁咧佢係點咧？ 你真係去買好多早餐俾佢？ 買㗎，真係嗰陣時幾撚戇鳩啊！咁 仲識你好啊！ 屌你！仲有一單嘢戇鳩就係佢點咧？有一次咧，好得意，咁咧大家喺尖沙咀就唱完卡拉 OK， 成班同事 開房、啊， 咁佢又唔係喎，佢又住大圍嘅，我又住大埔，我又住上水，佢第一時間跳上的士，咁我跳上的士咧，去撚到大圍，佢第一時間落車， 哦， 咁之後咧就走開， 你縱慣咗佢， 唔係，咁有一樣嘢我就想講咋，佢個袋，我個袋係冇錢，咁佢又冇問佢個袋有冇錢，仲要第一時間一齊跳上的士， 因為佢個袋冇錢啦、啊。所以 咁好難啊！冇咁跳啦。咁我同阿精士咁講，冇計啦。 你個袋冇差管， 佢袋又冇錢，佢使乜要顧你感受啫？ 冇計啦，差管啦，第一時間差管。佢喺度差管，仲要俾差佬屌，屌你仲要打電話啲咩？俾 friend 叫啲 friend 攞啲錢嚟，真係魚撚都打嚟。 屌你啦，因為你 差佬笑你啊！屌你， 因為你要俾嘢差佬做麻煩。 屌你老味，差佬笑撚到你攤皮啊！咁咧第二單嘢老撚捧咧就係話説我有一個朋友，嗰個朋友咧就係即係 咁個女仔之後仲有冇同你？ 冇啦，屌你老味。之後冇咗間嘢都大， 我想喺度暫停一下，同而家啲年青人講，唔該大家咧快啲醒悟， 唔好啦，好似阿九護士，你今次呢單嘢就話最多上咗西港俾人笑啫。有啲人咧，即係戇鳩鳩將自己嗰啲前途同埋啲錢積蓄俾曬啲女人，咁咧就真係咧攞個錘仔抌抌春袋都抌唔爛。 唔好攞門夾春袋玩。嗱，個春袋擺到， 所以我提醒大家啲男仔啊，同埋啲女仔點好啦，大家真係要醒悟啲，唔好。 仲有一樣嘢啊， 你衰喺女人鳳啲人手上。 老撚鳳嘅咧就係而家啲細路仔細路女，當阿爸阿媽老撚鳳錫你係應該嘅。嗱，幸福唔係必然嘅，我想話俾你聽，我細個都唔幸福，嗱大個一樣唔幸福，咁所以阿爸阿媽關係就好差。咁咧，你唔好諗住朋友，即係普通朋友就當好朋友，阿爸阿媽當蛋散，至親就當蛋散。最嗱，而家啲人係咁噶，好多老撚鳳噶。 但我都要提一下啲爸爸媽媽，唔好因為有時大家掛住做嘢，覺得自己內疚，所以又得啲小朋友去擺布。你應該有翻一個底線。如果唔係咧，啲小朋友咧就會咧有陣時咬住你條柒咧，你就好慘。 嗱，想同大家 擔住條柒咁出嚟走。 想同大家講一樣嘢，老撚鳳。翻到屋企唔係話我老撚鳳阿媽要愛我， 我想好，我啲興氣，我啲而家仲喺怒氣未息啊！ 做咩？ 我仲要講第二單嘢啊，就係嗰個 我講埋一單老撚鳳先，就係希望大家咧唔好老撚鳳一個對方，即係阿爸阿媽定愛我，我有咩事一定 冇㗎，你信我。 我想同大家講，人與人之間親情、愛情、友情。是需要慢慢嚟建立，一點一滴嘅，乜都唔係老撚鳳 嘅。你信我啦，如果擺你而家幾十年後，你再同呢個女仔跳上的士，佢亦都係第一個跳落的士走撚咗個人。原因就係呢啲人冇受過教訓，同埋咧，即就算你係改咗改嗰個都唔肯改，又係死撚緊嘅。我係 冇撚用噶，啲垃圾嚟。喂，你 咁我講嗰單嘢咧，就係又係 係咪高高啊？ 係高高啊！直情咧就係、是、 好高啊！你個朋友，屌你 咁多啦！而家唔係我講唔出口噶。啊，咁咧我又做呢行嘅，話説咧，咁咧最近咧我咧就執笠啦，間鋪冇，梗係唔掂啦。咁啊，我幫人同人打工喎。咁咧我呢個朋友高咁打電話嚟，喂。啊，牛醫生，咁啊，你搬鋪你有冇啲剩餘物資啊？咁樣 有啊，你話有啲毒鼠強啊，生蟹啊，咁樣樣啊。 除咗啲鳩精之外，都冇乜剩餘物資啦。 係。 咁佢話誒，我個女發燒喎、 啊。你個女發燒啊？屌你咪急症室啦！屌，一俾退燒藥佢食啦。 跟住我話咁啦，咁我話咁喎，咁啦，講完大輪之後，跟住佢啊消失咗喎。 啊。 到夜晚我放工啦，十幾個鐘頭之後。 係。 咁啊，翻屋企啊，拖住一個好疲倦嘅身軀翻到去，打電話俾我。哦、我個女仲係翻書喎，跟住我話：咁你今日死撚咗喺邊啊？點解唔嚟診所見下我啊？ 係， 佢話好撚忙啊嘛，好多嘢搞。 係，有咩咁大 頭嘅？唔知啊。跟住我話：咁咯，我屋企有啲藥，你啊死撚咗落嚟啦，咁樣死到嚟啦，咁樣。跟住一見到面，你知唔知講咩咧？ 講咩？ 我屋企又抄咗啲藥，我唔知嗰啲啱唔啱咧。咁我淨好嬲啦。我話：咁你嗰啲不如食嗰啲啦，咁使乜嚟我度啫？你要講俾我聽， 唔係嗰個老， 咪跟住佢話俾我聽，你係醫生，你話事啊嘛。 屌你老味，你聽個撚樣講啦，嗱，大家好識個仆街，嗰個撚樣係老撚鳳咩咧？唔俾錢，嗱，我話俾你聽， 唔俾錢都唔緊要啊，你唔好搞到我啊，你唔俾錢都唔緊要，真係唔緊要，你唔好搞到我，我好攰啊，仲要涼都唔沖，企喺樓下等你，攞啲藥俾你。跟住我問佢，高生你今日去過邊度嚟啊？點樣忙？我今日架車有好多嘢搞，要搞排化驗疏保險咯。 屌你老味，叫佢仆街死啦！嗱，呢啲咪撚，呢啲真係老撚。 大家聽眾，大家分析一下，我唔係喺度偏幫邊方面，唔係偏幫自己。大家想想看個醫生五分鐘啫，有幾耐啊？ 唔係呢啲撚樣，咪老撚鳳慣咯。嗱，老撚鳳慣點交朋友？ 有工人點解唔係工人的女嚟啊？ 我話俾你聽啦，我已經撞過呢啲老撚鳳好多次噶啦。嗱，有啲朋友嗰陣時出嚟，大家一齊撈嘢。我話俾你聽，夜晚三更半夜打電話嚟，喂，九護士，我而家喺天水圍差館，快啲過嚟。嗱，有單嘢啊，你一定要今晚過一過嚟幫我擔保。 天水圍食糖水。 我保你老母啊，保！屌你老母，打俾律師啦，柒窿。後屘佢同我講話，大家係兄弟，我話大家兄弟，當年我 call 你，你唔出嚟，而家你老闆 call 我出嚟，我屌你老母啦咁樣。後屘個撚樣咧，有一次去跳霸王舞，已經第二次噶啦，去跳霸王舞咧就冇聽打電話俾我。咁咧個撚嘅點咧？打 佢呢啲人點解跳霸王舞唔會俾人打柒先嘅？ 我話俾就講埋先啦。咁咧佢跳霸王舞，咁咧嗰個冇聽過體場打電話俾我。佢話我係邊度邊度嘅？我點點點點。我話我啊，我係邊個邊個咯？佢話 喂，你個老死喺度跳一霸王舞三千零蚊啫，你過嚟睇住佢啦。如果唔係都好麻煩。我話你哋會點㗎？佢話：哇，如果唔係啊，嗱，跳霸王舞個例牌打俾你手。我話哥仔，打俾多2000銀你，擦盲嘅眼添。佢話：哇，你唔係咁撚樣啊？我呢個正係冇家唔家產嚟㗎，你哋間場有幾多樓啊？凌空掉佢落街啦！咁咧之後我仲同佢講：我屌你好唔好啊？咁嗰個睇場即刻吸屎，我諗打都平正。 你的朋友還有沒有見過？ 沒有見過了，這些就是老闆鳳，我屌你老闆鳳幫你的，你都沒有 我們想第二個例子想說 什麼，第二個例子是大提琴，我告訴你老闆鳳鳳是出來，我告訴你這些女真的醜夠懂叫，大家普通朋友，什麼叫普通朋友呢？就是普通波大有卵用咩？個性格衰卵到係極點啊嘛！大家普通朋友到連手都冇拖，真係講下啲好 superficial 嘅嘢，出到嚟例牌食飯唔俾錢，第一。第二樣嘢仲要食啲貴格唔飽，咩咩大家樂大快活，我話俾你聽，去到門口佢會點咧？哇，唔係話，我哋一年先見一兩次，去呢啲餐廳食，我真係想話屌你老母！咁礙於我 佢講你話一年都冇見一次，屌下波辣得唔得？ 屌你老母，屁都唔屌佢波辣啦！我話俾你聽，我出嚟行咁耐啊，女人唔係未見過啊，無謂將碌鳩塞落件咁嘅嘢嗰度。嗱，我同你講， 咁你不如塞落腳腳趾啦。 哇，唔係話我驚生嘢喎。嗱，我同佢講，佢話喂唔係話去呢餐廳食，礙於我係一個 gentleman， 我出嚟行咁耐，我話俾你聽，千祈唔好你以為哇爛仔樣啊，我話俾你聽，出嚟行得睇得屌得砌得。個樣行出嚟成個無間道梁朝偉咁，全身名牌，我話俾你聽。 講緊你啊？ 係啊，真係唔係醜怪啊！即係講真一句，行出嚟唔係話屌你老味周街爛仔咁，全身名牌打造，真係有型有格，冇理由屌你老味算撚數啦！條女咁講，咪喺第二啲地方食啦。嗱，我話俾你聽，去親邊度咧？房扇啊，半島啊，話 Vanda 呢啲地方開房喎、 啊、 要。 開撚咩？屌你食7000聲落樓㗎、啊，就係食晏啊都要去嗰啲咩支柱松户啊，之前之類嗰啲日本菜。咁咧去食完之後咧，那個撚樣點咧？拍攞就走啦，冇錢㗎，佢冇錢豆領都冇㗎。嗱，食得好。穿得好，我告訴你，有一次跟他去行西堡，那你買香水，我告訴你多老撚土啊，拿兩元走的了，那個女人又看著我，焗撚著給啦，即是這些醜怪的行為，真是哇屌你老母識叫咁撚滯啊， 你養隻咁肥的動物做什麼？ 屌你老母，之後都沒見他了。還撚老撚土一樣東西就是怎樣，老撚鳳打電話來，喂九護士啊，我呢就不夠錢，咁呢就向嗰即係財仔嚟借錢，我呢就諗住寫你做擔保人，我、哦、好啊，你咪寫囉，佢但係需要你啲糧單啊、住址證明、身份證，我、哦、好啊，咁就吸撚咗佢電話，都戇撚夠，個老筍都未撚生埋，一年先見你嗰兩次， 點解你唔幫你去做額去還債俾佢啊？ 屌佢老母，佢真係黐撚線，即係嗰啲人已經老撚鳳到一個階段係黐閪咗線㗎啦。 我哋想借啲例子講一講咧。朋友咧喺真係好緊要關頭先要幫助，唔好咁快出賣咗你自己嘅。 啱啦，你出賣朋友出賣一兩次嘅咋？ 一兩次嘅咋，唔係出咗好多噶啦。 係啊，呢啲咪老撚鳳，老撚鳳咧個家就老撚鳳。 珍惜朋友啦， 即係我珍惜所有嘢，就乜都唔係老撚鳳，幸福亦都唔係必然。 如果唔係，我哋真係撳落 Google Mask 送你哋去火星噶啦。 唔係嗱，我話俾你聽啊，而家啲人點解咁多老撚鳳咧？未經過挫折，未經過危難嘛。 啊、 我話俾你聽。你出街試過被車撞撚死未啊？當年我做學師仔，嗱我話俾你聽，生命都唔係老撚鳳噶。我嗰陣時咧，希望大家珍惜眼前人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我講低嘢俾你聽。嗰陣時我哋做學師仔就一齊玩電單車，嗰陣時咧就做啲電梯嘅，咁夜晚一齊玩電單車，眼見後邊個師兄啊，一派啤派架貨車碌過嚟啊，連架大連架電單車都炒撚起啊！之後聽日睇報紙咩？個頭飛撚咗去第二度。 我以為你哋玩電梯係嘛？ 屌唔係，即係有啲嘢唔係老撚鳳㗎，你唔好諗住屌你乜撚都老撚鳳，你行出街分鐘俾車撞死。 我哋係咁以講幾個例子咋，已經咁撚谷氣啊！我諗呢個社會好多人都俾老撚鳳呢樣嘢咧玩過㗎啦。 係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有啲攞公門嗰啲咧，覺得老撚鳳呢個世界要照顧佢啊。嗰啲冚家拎啊！真係 我哋咧喺度呼籲大家，如果咧你哋有好嘅例子，不妨喺留言板留啲老撚鳳嘅例子俾我哋。咁咧，如果我哋覺得最好嘅，我哋就會送今日嘅大獎。 喂，有一單嘢我想講嘅， 係咩？ 呢單嘢係堅啦！嗱，話説我咧做狗護士啊，咁咧有一次就見到有個人病人嚟嘅，入醫院啊講咩咧？佢係自殺入醫院，佢就同個社工講。佢因為借大耳窿喎，嗱唔多㗎，幾千銀㗎咋，借撚咗。咁個社工話：你做乜要自殺啊？點點點點。 佢話你唔好講呢啲啦，你幫唔幫我哋還到錢嘅咧？點點點點，我而家攞綜援嘅，只腳又跛又癱，咁我咧都係借錢咧就去醫病嘅啫。佢個社工就唔係喎，你已經唔係第一次，你老婆話你過去賭，你唔好理我啲私人生活啦，呢啲私人生活我自己嘅事。咁你哋幫唔幫我還到錢㗎？你幫我還到大耳窿啲錢，咁我啊唔會自殺啦。 呢啲真係老嗱， 咁之後你知唔知佢講咩？個社工我幫你唔到，佢即刻拍台，一拍張台，佢講咩咧？之後你幫我還唔到錢，你做咩社工？我真係想埋去，如果嗱我剝撚住人制服，我就會埋去攞玻璃樽車撚爆佢頭。 我亦覺得啱喎，你幫唔撚到我做乜做乜撚？ 屌你老味，你借大翁抖錢叫我哋納税人幫你還錢，不如你生個女出嚟，屌你老味十九歲都唔係啊，亦衰。即係我哋唔可以延禍下一代啊！拉個女做雞唔好，拉個撚樣去俾屌屎忽俾人。 我分開兩樣嘢講，第一樣嘢我覺得佢講嘅嘢啱，第二樣嘢咧就是因為我哋嘅社會錯啊，造成呢啲咁嘅人，係我哋 真係老撚房啊！ 你明唔明？佢講呢個嘢其實冇問題㗎，係因為個社會成日造就呢啲咁嘅人。 呢真係閪精之中嘅閪精啊！屌你老味，俾錢俾生啊去食，呢啲最啱係咩咧？賣器官嗱，講真一句啊，屌你老味，你而家大陸打靶有錢收㗎，一條屍值成三十萬㗎。 我都覺得捉呢啲人咧去嗰啲地方度拆炸彈最好。 拆閪炸彈咩？賣器官攞翻啲錢，屌你老味，救助翻啲整間器官俱樂部，屌你老味。 我哋呼籲啲聽眾，有冇啲仲老撚土嘅我哋嘅例子講出嚟啊！我今日我哋諗到大獎係咩咧？ 咩啊？ 就是我哋 有我買幾張鹹碟啊！屌鹹碟堅嘢嚟噶嗱，大獎送幾張紙仔俾你睇下。 我仲有兩支梁承恩嘅手槍攞 出嚟 俾大家射下。 好啦，大家，但係我哋今日講就係咁多先，拜拜。